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！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刘若英演唱的《成全》，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 李圣杰《痴心绝对》，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， 郑秀文《舍得》， 去成全去放手，我自己的生活。 周杰伦《说好的幸福》呢？ 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到的幸福呢？ 水木年华《一生有你》。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？ 那英《一笑而过》。 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 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歌。 萧亚轩。突然想起你， 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 羽泉，旅程。 打开心窗眺望一片海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周慧演唱的《不想让你知道》，这首歌由姚谦作词，陈文华和周秉星共同作曲，1999年推出。 在我心中你多重要，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，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。忽然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，就让将永远不知道。今夜星光多美好，适合用寂寞去拼掉，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，付出多少不用计较，

切没发生过。难道还要我骄傲，为你一转身的曼妙？难道是我的臂弯不够轻我想给拥抱，而你却想用这距离躲逃，高贵又礼貌。我破碎的心脏，抱歉你看不不要回馈的温柔，你又要送我到尽头。傻瓜的探戈，忘了当感觉一停时想的就该下台一鞠躬，当一切没发生过。我可以溃缩到天空 OK Chris Long 我放手。 这是胡夏演唱的傻瓜探戈，继续请您欣赏林凡演唱的一个人生活，弦子的天真，罗志祥自我催眠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王菲演唱的我也不想这样。 忽然间毫无缘故，再多的爱也不满足，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，不知不觉让我中毒。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 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醒着我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，我想我可以习惯你一个人生活，在记忆里面擦去离开承诺，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？鞋子在窗外轻轻摇动。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。 弦子是一位80后歌手，来自于广西，和台湾歌手潘玮柏合唱了《不得不爱》之后，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和认可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弦子在2010年推出的国语专辑《天真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《天真》。 回忆还是温热的，但承诺已经冷却了，我的天真在泪水里沉沦，孤独它让我无法附和，不用假装还爱着，舍不得还是放开了，我的天真早就碎成别去了所有颜色。 就在此刻说说分手放手，我才不痛不猜透，和你背对背的走，原来怪我没有，没有爱情的天分你才要走。 要到去哪里？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钱都不用理，麻烦都随他去。睁开眼一瞬间，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拼个时间。画面留在这个夏天，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，总会觉得好无力，

又见，长夜细数别时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说不变，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 生有你，这是水木年华演唱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《一生有你》，这是水木年华演唱的歌曲，由卢庚戌作词作曲。歌词呢，源于他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受和对爱情的畅想。多年以来，也许这首《一生有你》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，但是在清晨的晨雾当中，它会像郁金香一样弥漫在空中，随风飘散，钻入我们的心底，让我们再一次接受青春的洗礼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

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旅程之后，继续来欣赏莫文蔚的经典老歌《盛夏的果实》，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伤感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 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。不用难过，不用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，起码那些经过属于 这里今天的千金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童安格演唱的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。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 齐秦《往事随风》。 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 辛晓琪《领悟》。 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 陈海正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。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。 张雨生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。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。 梁咏琪《短发》。 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前方。 王菲《红豆》。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 刘德华《原来我有爱》。 原来我有爱。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。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。 许巍曾经的你。 滴滴滴滴的难。 顺子回家。 回家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轻松动感的歌曲是梁咏琪带来的《口香糖》，希望歌中传递出的这种洒脱的心态能够为您带来一天的好心情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，救护车哇哇地赶到，我当真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，橘子味道，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。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。